Hello， 大家好，又是电影率先睇的时候啦。咁我是你的主持人，我是阿希，是希观影记事的版主。 你好啊，我是视日观影的 Alex 啊。你好啊，希。 系你好啦。咁好快又一个礼拜啦。 嚟到第三集喎、 啊，第三集。 顺顺利利啊。 系顺顺利利。咁今个礼拜咧，对比起暑假中段就多啲戏睇啦，都好多套啊！今个礼拜 有服有唔服啦， 系啊，都有服有唔服啦。咁我哋简单介绍今日流程啦。首先我哋会讲九把刀嘅新作，就系、是、报告老师怪怪怪物， 怪物 啊，四个怪，四个怪系啦， 系啦。 仲有就系星际特工、千星之城啦，同埋原子杀机嘅。 咦，似乎好多嘢讲咁。 系啦，咁其实另外仲有多两套，就系《姊妹肉蒲团》同《京城八十一号二》。不过呢两套我哋就暂时未睇啦，会唔会睇就谂谂啦，系啦。咁、首先第一套就介绍下报告老师先啦，简称报告老师啦，后面嗰 太长啦，即系那些年啊，嗰啲需要冇讲，那些年就算啦。 系啦，咁呢套系九把刀嘅第二套作品啦，即系可能好多人会误会咗楼下的房客同埋等一个人咖啡就九把刀啦，其实嗰套 系编剧啫。 系啦，咁呢套就系实际系佢第二套作品啦。咁讲翻如果那些年咧，其实我自己就好中意。 我见你系劲中意啦， 系啦，劲中意嘅。但反而大家好中意嘅，等一个人咖啡，我自己就一般啫。 咁相比嚟讲，睇下你有咩共鸣感啦。咁我谂那些年同你嗰阵时嘅那些年有啲似咧， 有啲系啦，多啲共鸣啦。 系咯。 咁所以今次即系之前对比之前嗰套啦，系啲好纯爱、好青春嘅戏。咁今次就真系好黑暗。好都几悲情下嘅，我谂。 同埋我谂睇翻咧，九把刀其实佢本身写嗰啲小说咧，又唔系单一真系话就系爱情啊，定系点样样嘅。咁但系其实好似有啲佢啲作品，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嘅《留下啲房客》啊， 系啊， 或者在之前好似《杀杀欧阳盆栽》呢一类咁嘅文字小说咧、好似系有啲比较黑暗少少，或者系讲人性多啲嘅。 系啦、啊，尤其是即系之前《留下的房客》都已经。讲到好深入下咯，我自己觉得，同埋、其实我都觉得唔好差啊，《留下的房客》，因为 我觉得好睇，其实我觉得真系几好睇嘅，真系。 因为个评价上一集就真系唔咁好嘅，咁但系唔系即系《留下的房客》唔咁好啦，咁所以引申到今次呢一套报告老师咧，其实我都有少少期待嘅入场之前。 咁你觉得点咧？ 我自己嗱 ，overall 我觉得我都中意嘅 overall， 咁但系。坦白讲，我自己就觉得前面铺排会长咗少少啦，同埋入戏佢真系比较慢，即系开头睇住嗰班主角，其实我唔系好清楚佢做紧乜嘢。开头系啦，咁系啊，你又觉得点？ 我中意嘅，因为其实我第一次睇应该系讲紧系四月嗰阵时啊嘅国际电影节啦。 啊，你睇咗三次定四次啊？ 三次系啦。咁其实嗰阵时电影节就系佢系闭幕电影嚟嘅，即系我谂。觉得好多人都会觉得奇怪，点解会揾呢一套戏会嚟做闭幕电影？ 世界首映啊嘛，好似 仲要系世界首映系啦。咁其实嗰次九把刀佢自己都讲咗嘅，因为佢话因为其实最主要咁中意香港原因系因为套那些年啦，当然系因为当年都仲系收六千几万，系香港票房当年啊， 当年 系最高票房嘅。咁因为旧年嘅《寒战二》啦， 多得《寒战二》 就吓系啦，都系打破咗啦。咁但系嗰阵时都系一个奇葩嚟嘅，因为佢又打破咗周星驰啊，即咁多位嘅天王巨星嘅一啲嘅香港电影嘅票房纪录 啦， 系啦，咁即系我谂都系一个大家意想不到嘅，咁所以九把刀自己都话其实佢自己好重视香港嘅呢个市场，咁所以点解佢会将报告老师会放喺香港嚟做世界首映嘅？咁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其实我都系冇睇任何故事内容嘅、即系其实都唔知完全套戏原来仲要系唔系改编自九把刀嘅小说，因为佢冇写过呢一个故事， 自己成个原创出嚟。 系啦，系佢一个原创嘅新故事嚟嘅。咁睇完之后，我第一下系其实系有少少毛骨悚然嘅，即系完全系估唔到啊！原来九把刀去写一个咁黑暗嘅故事，系可以写得咁。我可以用干净利落嚟形容，因为即系其实好似成个故事系完全冇一个好 positive 嘅一个角度嘅，即系完全会话俾人听喺呢一个世界上面完全啊，净系得坏人， 系啦， 冇好人， 系啦。 即系你睇完之后，我觉得哇，原来喺即系会唔会呢个系九把刀自己一个心态去咁谂？其实 自己见到嘅人都系一啲坏人啦、啊，定系点样样咧？即系我谂睇第一次嘅时候，我会咁觉得嘅。咁、当我谂早几日啦，或者上个礼拜嘅时候，当我再 连续两日睇嘅，你系咪？ 只系因为其实都几得意，因为当如果即系隔咗几个月后啦，咁再睇连续睇两日啦，咁其实再睇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佢想讲嘅又真系唔系净系讲黑暗嘅一面嘅。 系， 即系佢都想将有少少嘅好人嘅一面，佢想喺套戏里面讲埋出嚟。不过你会觉得系啊，佢 嗰、那个女仔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其实套戏入边有怪物噶嘛，咁同埋个怪物嘅定义喺边度咧？我觉得又会从两个角度去睇咯， 系 啊，即系你会觉得可能我哋人会睇怪物，系坏人嚟嘅， 系啦， 但系相反嚟睇怪物，可能睇人。都系坏人， 都系坏人， 系啊！即系其实基本上你系用唔同嘅角度嚟睇咯。 系啦，啊，不如我哋简单好介绍一下嗰个故事先，唔记得咗讲添。 系啦，咁其实个故事简单所讲啦， 简单讲啦， 就系讲话阿男主角啦，叫做林书伟啦， 林书伟 系啦，咁佢喺学校咧，其实优才生嚟嘅，咁但系咧就佢又中意同老师去。打小报告，所以点解佢叫报告老师就咁解啦。咁得罪咗好多同学啦。咁当中咧系有个群组叫风云新闻组嘅。咁啊，佢嘅首领就叫做阿段仁豪。咁啊，最中意喺班度咧就捣乱嘅。咁当然就系中意欺负呢个系 啦， 欺负阿林书伟啦。咁其实喺班入边咁冇人中意阿林书伟嘅，咁其实阿老师都想话揾个方法去令到啲同学们或者系令到林书伟去弥补翻佢哋之间嘅关系。咁于是咧，咁佢就揾阿段仁豪佢哋成班咧，就去一个旧楼嗰度，就去探访啦，做下家访咁样啦，探老人家啦。咁但系探老人家嗰阵时咧，就俾佢哋发觉到喺栋旧楼入边。啊！有两只怪物喺度咯，系啦，咁点知佢又好唔好彩地咧？其中有一只咧就自动投案，就突然间受伤，就俾佢哋捉走咗啦。咁捉走之后点样去做咧？我就卖关子啦，因为其他之后嘅嘢咧，其实都唔可以再讲啦。 系 啦，因为再讲嘅话，其实成件事都透露出嚟噶啦。 系啦， 系啦。 咁头先讲完前面啦，咁我即系去到后面，即系正如你讲，我捉到怪物之后咧，我自己会觉得系。成个故事可以渐入佳境嘅 系 个嗰、那个紧凑性同埋嗰个张力系高咗好多啦，我觉得 系啊，因为其实我觉得佢开头系即系想，我觉得其实佢开头真系有 少少乱嘅，由开头，因为 有少少佢似佢文字性上嘅嘢咧，系慢慢铺出嚟啊， 系啊系啊 系啊，但系后边咧就变上真系一个电影感重咗咯， 系啦、啊，但系都有少少 minor， 我自己唔系咁中意，我有少少过火，就可能血腥场面有少即系。我会觉得同楼下的房客一样啦，呢、算唔算剧头都唔算啦，都唔算。 即系楼下的房客都系啦， 因为楼下的房客，我会觉得啊，你系喺一座，我冇记错，因为冇出过座大厦噶嘛，大部分时间 一直时间都系 系啦。咁你可以架空咗现实嘅现实出面嗰个故事啦。咁变咗哇，你喺入面做乜都得咁样。嗰套我觉得有少少呢种感觉，但系当你呢一套报告老师嚟到一个现实嘅时空啦，咁但系喂嗰只怪物好似做完乜？都冇事，嗰班学生喺入面啊，做咗好多好，我会觉得直头系啲暴力超 过 系啦， 欺凌事件， 欺凌咁啊，又好似又会冇人报警啊，又冇事咁，可能有几个人可能突然失踪咗，咁又冇事咁，我觉得呢啲处理可能有少少 over 有少少。 其实即系我自己睇嗰阵时都会觉得，其实九把刀都想少少讲紧一啲社会阶层嘅嘢啦，即系好似。 嗰啲老人家 系啊，啲老人家死咗，即系可能死咗，俾怪物死咗咁样啦。咁又或者可能系突然间，好似头先所讲话，有啲人唔见咗。即系其实可能喺我哋角度入边，即系其实你唔会觉得呢啲人系存在嘅。即系基本上等于你喺街上边见到黑盖咁样样。即系其实佢可能，即系佢自己可能佢自己生存喺呢一个社会上面，佢可能俾你感觉上系微不足道，即系可能甚至系唔存在添。但可能但佢自己觉得基本上佢根本都系喺。呢、这、一个地方入面，佢自己系有个生存嘅空间，即系其实我都系有少少类似啲咁嘅嘢，即系会感觉到系九把都想讲嘅就系话，其实喺呢个社会入面，或者系或者系一个学校啦，学校即系形成咗一个社会缩影啦，咁、即系其实一个阶层嘅观念好重咯。 我明你意思，不过我谂我嘅意思系话，譬如有几场啲所谓大屠杀嘅气氛啦，我就心谂哇，你喺个 大城市入面喺个马路中间咁啦，唔讲咩事啦。喺马路中间突然因为死咗咁多人， 哦，吹 大 油嚟咯， 系啦系啦。咁但系啊，你又好似冇事咁。我觉得呢个即系譬如佢始终都系一个现实嘅背景，我会觉得咁样搞法就好似 over 咗少少啦。咁、嗯。当然佢拍嗰啲血腥场面系好睇嘅，咁但系 真系真系意想不到嘅。 系啦，即系睇下，我觉得啊，我突然之间系一个人啊，原子温咁好似。 喂， 一下我谂到， 其实嗰场系我谂起《厮杀列车》噶。 边场？ 头先我哋讲嗰场 系咯系咯 系啊，都几似《厮杀列车》，即系都系一个咁细细嘅空间入边，突然间有一场咁嘅场面。 系啊， 系血腥场面咁样，都几似嘅其实。 咁但系唔知道，我又觉得好似。夸张咗少少咁啦，呢、這个呢、這个少少题外话啦。咁、啊、到好啦，即系讲完呢、這个我觉得唔系咁好嘅嘢啦。咁自己讲翻，我自己中意系觉得佢今次写描写好多人性嘅阴暗面啦，写得好有逼力嘅。 嗯， 譬如你话可能将只怪物捉咗啦，咁佢哋之后点样去虐待啦， 系啦，欺凌 啦，系啦，系啦，咁。佢喺嗰个环境下面，佢写到好多唔同嘅一啲内心挣扎啦。譬如你话阿男主角，其实佢一直可能好想做一个好人嘅，佢系咁下下都要同佢啲同学讲话，我都唔想捉你噶，其实我都想帮你逃走咁样。但其实佢系啦，其实佢自己内心都系有一个阴暗面。咁、我觉得呢个矛盾位其实写得几好嘅，嗰、那个系都写得好紧张嘅，你会睇到，同埋最后嗰个 twist 都变相系更加有爆炸力， 系 啦，嗰个真系更加有爆炸力咯，会觉得 系啊系啊，即系其实嗰场，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我都以为唔会有个 twist 出现噶， 我都以为系我好 全 大打一场，大打一场咁有场重头戏咁，原来大打完一场完仲有少少 twist 完仲要再有多个 twist， 即系其实都有少少真系反映翻佢自己嗰个人性，真系自己睇翻即系。都唔即可能佢会觉得系对唔住咗自己又好，或者对唔住咗班怪物都好咯。 系啊系啊 系啊系啊，即系我咧又会真系有少少系讲翻阿人系咪真系完全咁坏咧咁样样。 系啊，同埋即系我哋睇嗰晚啦，我几中意啊！有人问到阿九把刀有啲怪物嘅问题，佢都提出咗几得意嘅论点嘅。啊，你以前可能睇好多戏都系。嗰啲怪物啊，啲 E.T. 外星人啊，俾人捉咗啊，嗰啲都系好人嚟嘅。咁当你今次佢就系谂一个 idea 就喂，如果只怪物真系俾一个现实嘅，都系一个奸角，一个怪物捉咗去，咁会发生一啲咩嘢事咧？咁呢一个理念，我觉得佢写咗出嚟系我印象中好似比较少睇到一啲咁嘅故事嘅设景， 都真系少， 系啊， 都真系少，仲要系写到个。啲人嘅性格 系 咁 完全推向死角咁，系啦， 即系咁负面咧，即系比较少咯。 系啊，呢一个系都算系一个突破咯，我觉得今次系。 仲要系我谂冇唔好话系华语片，即系台湾片自己都比较少呢一类嘅电影出现，我觉得。 系啊，咁系咯，但系讲下技术层面嗰方面啦。 我真系， 我觉得系啊，我觉得 真系。 即系估唔到系啲佢啲特技啊化妆嗰啲好正， 系啊，同埋我记得睇翻啲就系特辑就系话，其实两位演怪物嘅演员啦，即系阿刘仪啦，咁、即系佢其实讲，即系佢都话系其实用咗几个钟头时间化妆。 哦，即系嗰我即系譬如我睇到佢个真人，我系完全 认唔到佢， 完全认唔到啊！我以为 C G 之后我就记得话系，好似系化完妆之后，其实基本上仲要去练啊！佢话声系练点样去，好似个怪物咁叫啊！即系其实我谂咁佢 character， 佢冇唔系混音嗰啲，佢真系咁样叫。 有咁当然有少少混音咯，但系佢要扮啦，即系好似另外一位做怪物嗰个小演员啦，咁其实佢都系话系有啲位其实都系自己。做翻嘅，就嗰啲就冇乜配音嘅。咁、但系反而阿刘亦儿咁样样，其实佢又话系要练点样去真系似一个怪物去叫。咁当然后期有啲即系啲生意费出现咗啦。咁、但系你话由化妆到真系演，可能演得嗰几场嘅啫。其实系啊，即系我谂，其实佢个演出或者系佢嗰个叫做个付出嗰样嗰个精神，系比其他演员可能有机会多少少咯。 啊！你讲起演员，即系佢两个当然做得最好啦。反正其他演员，我觉得可能有少少比较幼嫩，尤其是阿男主角，佢可以成日蒙口蒙面咁抹大口，我觉得。 我都好似听你讲过。 系啊，呢一个我觉得系，哇！你唔似当年可能 即系 那些年或者系等一个人咖啡，你会啊，好好。 好难忘嘅。睇完嗰啲新演员演出，但系今次好似系比较平面啲咯。 又会唔会咁谂咧？可能因为佢哋。即系可能系咪个会唔会搞不得刻意去令到佢哋嗰个性，即系佢哋演出系唔会好似太成熟，即系真系似个学生咁样样。 咁都系啦， 会唔会咁样样咧？即系我会觉得系咁咯。即系嗱，其实我觉得头一场咧，即系你演住阿邓玉海即系男主角，即系佢嗰个表情咧，我第一次睇觉得嘅时候咧，系有啲生硬嘅。 系啊， 即系点解起码系咁要做啲表情出嚟？擘 大个口， 系啊，即系又要擘大口，又要做啲表情俾个 Miss 睇，话点解佢要俾人欺凌咁样？但系当我第二次再睇嘅时候，我谂啊，会唔会真系学生系真系会咁嘅咧？ 嗯、 会唔会即系可能会有咁嘅情况发生？即系我会咁谂咯。 OK， 系啦。咁当然啦。头先所讲即系呢几位演员之外，另外一位我觉得都比较即系怕手嘅就系演 Miss 嘅陈佩琪。 系 系啦，即系我觉得佢演得都好好嘅。 佢演得啊，我整 系非常之好啦。系啊，系啊，即系尤其是即系你唔好话之后嘅剧情，我觉得第一场佢出嚟。咁林书伟俾人去欺凌紧嘅时候，佢嘅第一句对白，我系完全永远都好深刻嘅。你唔好抌，你唔好抌到我啊！ 系啊， 你唔好抌到我啊！ 系啊， 即系呢一段，我谂就算喺现实中 ，Miss 都唔会咁讲啊，系咪先？即系你应该正常嚟讲，你会帮学生噶嘛？点解你会系咁样样咧？ 嗯， 呢下真系令我好深刻印象咯。 系啊，同埋。其实呢个角色系咪都想有少少背后嘅意思啊？听睇落去，佢想用佢去信佛教系啦。咁佢不断，即系譬如有一幕佢讲啊，男主角可能喺训导处，唔系男主角 段豪啦， 喺个训导处嗰度， 蔡凡熙 系啦，俾佢训话咁样啦。其实佢讲嘢其实好过火，咁但系好似佢想用一个啊，我自己系信佛嘅，我用一个比较。 用个宗教嘅 宗教系啦，我要刻意去掩饰咗自己嘅对现实啊，对你学生嗰种无情嗰种态度。 嗯， 其实几诡异，我写出嚟个感觉系。 同埋有少少矛盾噶， 系啊， 即系你嗱，我唔知道会唔会系嗰边，不过唔系，应该嗰边个宗教好似都系天主教、基督教多过佛教嘅，我所知应该会唔会咧？即系呢个真系唔清楚， 呢、个真系唔系好清楚。 系啊，即系我唔知佢用佛教嘅。原意会何在啦？咁但 系都系一个宗教咯， 系都宗即系我可能收翻个宗教一个比喻啦。咁但系当你话原来去到惩罚一个学生嘅时候，原来去到咁嘅情况，即系佢已经冇再掩饰自己嗰个内心嗰个恐，即系叫真系黑暗面啊！又系，即系净系书叫唔系爆发出嚟嘅话，冇书法爆发咗出嚟，即系原来系一个咁恐怖嘅人嚟嘅，即系比起其他嘅学生 更加心寒嘅，更加心寒。 系啊，即系你睇完之后，哇！原来系咁样样嘅真 系， 系啊， 即系佢就系真系可以讲到系成间学校都完全系一个。大部分啦，都唔系一个好人嚟。 系啊，即系会系一啲几负面啊，真系可能反映出而家无论呢个社会又好，或者可能一个少少嘅可能比如咗公司啦，即系可能做嘢嘅话，其实我同你哋做嘢嘅，可能我系啱，我系觉得自己啱嘅，你又觉得自己啱嘅，咁大家都已经矛盾啦，已经系。 系啊， 系啊，不过讲埋演员咧，即系我觉得今次都几有趣嘅，就系九百都揾咗好多客串。 哦，客串系。 系啊， 睇你睇唔睇出啦？你 系睇唔睇出啦？咁 trailer 都有嘅，咁你自己睇睇到啦。咁但系我又觉得。都几有趣嘅，即系喺嗰几场入边，同埋头先我哋所讲嗰场 都重要嘅， 系啊，同埋血腥暴力嗰场咧，因为今次我其实当我第一次睇嘅时候咧，佢就用咗喺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套日本片叫《燕尾蝶》啦，咁喺入边有首歌叫做《My Way》，咁而即系首旧歌嚟嘅，咁喺套入边嗰个女主角阿 Chara 就唱咗《My Way》呢一首歌，咁今次九把刀咧就用咗呢一首歌放喺嗰一场重要戏度。 啊！這个真系冇留意。 系啊，咁我第一次睇嘅时候，我系好深印象嘅。之后我记得我之后有问九把刀嘅，点解佢会用呢一首歌嚟放喺呢一场戏度？佢话其实当时佢完全唔知道有呢一首歌嘅，佢冇睇过《燕尾蝶》呢套戏。其实当时都系个配乐，即系侯志坚。佢话不如你用呢一首歌嚟试下啦。即系其实首歌有少少系将呢一场戏咧，系有少少。淡化咗嘅，系啦，因为其实首歌你听到嗰阵时候，你会觉得好舒服， 系啊。 但原来出戏套戏，即系嗰段戏出嚟嘅时候，原来系咁血腥嘅，最后又变到咁样样嘅，即系你会觉得哇， 即係佢咁嘅用咁嘅音響效，即係咁音效去表達出嚟，係會一個幾得意、幾有趣嘅一個表達咯。 嗯， 係啊，呢個我會覺得係咁咯。 哦，呢個我真係冇留意啊嘛， 係啊，所以都 OK 嘅，係啊，即係如果睇多次咯， 有睇多次， 係咯。咁嗱，咁我哋就講完報告老師啦。咁其實都快上噶啦，希望大家 都係今個禮拜， 係啦，係禮拜五啦， 都睇得過嘅，都睇得過。 係啊，即係中意九把刀嘅，中意開之前佢小説嘅又好，中意佢電影嘅都好，都去睇下啦。 係啦， 好，咁我哋下一節再翻嚟， 下一節再講。